见长沙府送三军大队列西中，名贵两家人人勇，见机刀枪放光明，家业乱铃生震耳，在红旗的脚下闪出了湖南黄汉生啊。面如古月精神满，虽然年迈甚枭雄，奉世亏孤英照，麒麟铠玉玲珑，大红袍花千朵，穿珠带束腰中，龙角弓箭雕翎，他的虎头雪把灯生，黄骠马急如电，金背刀反弹琴，老爷看罢将头点，暗暗的夸奖不觉声，可见他吃得红虎穴埋没多少的将英雄，我要收服了他同到武陵去，我那大哥一定必要爱黄忠，老爷想吧，用刀一指，气贯在战前就喊了一声啊。劝你下马投降了好，免得我的刀下不留名。黄忠闻听泪作计，用刀一指万贯弓，这而今明明是大汉的国运败，你看这群雄四起乱纵横，此时唯有曹丞相才高志广，比人能战将千员，够多猛勇，雄兵百万万能征，你不必听信了诸葛亮，他牛晃阴阳任意而行，萤火之光难照远，所行观天理不通，所以猫家子良言劝你及早罢战快收兵，你叫那玄德先行路，咱们同入曹公，扫灭了江东，把天下的狼烟烟都扫尽，也难免你弟兄们世代的功，你注意要把

金鸡爆节去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